江边，江边有个小浪滩， 出了个什么人， 引到我们的街坊，引到我们的街坊 一呀一族 哟。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. 诉你将来常有 长 湛蓝的江水 起波 起波 和你呢白云飘过大林子山金色的阳光照船帆金 腰将来 照和你那嘞呀，和那你和你和那你和你那。 白桦林里人儿笑，笑开了满山 红杜鹃，可这人走上江山万万年， 阿郎和你那，阿郎和你那，阿郎和你那，和嘞和你那。阿郎呵呵你那呵嘞 给根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乌苏里船歌，来自八只眼演唱组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走四方，接下来请听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、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军港之夜。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留恋地张望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他那粉红的笑脸 遥 像红太阳，他那活泼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 有位好姑娘， 我愿抛弃了柴山，

泉河水清又清，我便斗笠送红军，军民团结向前进。